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2021年第32期中榜榜单 Top 40已经新鲜出炉，十首推荐新歌，他们的位次到底如何？首先，我们来看本周第40位，这样一首歌曲正是一首新歌进榜，由光泽所演唱的《耀眼的你》。说到这样一首歌曲，我们可以听到经典乐器的编制，传统的 soul， 真的是摇摆荡漾出了一种非常的清新浪漫感觉。 你穿 39位。 人看要成为最美收藏，你却突然选择了意外，我变成了笑话，还寂寞不放，禁锢在自己虚构。 转身走了，没有舍不得，世界醒来了，等下次温来着，很热很，我不怕伤痕，深爱过的人都值得，更好的。 Number 第三十八位。 故作旧人面，手里断的线是打不开的结，能有多少缘朝夕见一月，此生路途且行千年，一生换一夜，换不醒来奈何天的眷恋，轮换一如烟，无离亦无间，只为曾经灵犀一眼，无悔自相恋，哪怕一人相 这首周深的《绝恋》进榜八周，最好位次是亚军位置，那本周来到第三十八位，这也是电视剧《千古绝尘》的主题曲。而本周第三十九位来自于拉若梁心怡这样一首《来者何人》，这首歌曲进榜三周。第四十位是一首新歌进榜，这是唱作人光泽所演唱的《耀眼的你》。2021年第32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7位。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28位。阿兰这首《尘埃》。 自己三重天算天所愿，但他天 vie, le long des deux qui chaud, dans ces petits choses ça chaud, chaud, dans ces petits choses ça. Ni chez ni à ni fait ni 36位。 我有现在的花，那花也不会开，无心假装的爱也不会有人疼爱，打我的感情牌，放开情绪有多坏，上算上加起来抵不过诺白。我有心爱的他，可他也不理睬，无毫无防备是你说过的让人难猜，最后一张底牌解开情绪一道台，想加起来抵不过落败。我想跟你度过几个晴天，可现在还是悲伤的雨天。放开情绪有多坏，上算上加起来抵不过诺白。我有心爱的他，可他也不理睬，我毫无防备是你说过的让人难猜，最后一张底牌解开情绪一道台，上算上加起来抵不过诺白。 第35位。 再聊个两分钟，你说了好几遍。健康 Go back to bed Somebody 再聊个两分钟，你说了好几遍 Go back to bed Somebody 别让你的爱变碎碎念 Go back to bedMy dear， 别让你的爱变碎碎念。 Go back to bed。 赶快去睡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李友廷的创作和演唱，新歌进榜本周第35位。我说到这样一首歌曲在网络上的印记，可以追溯到7年前，2014年李友廷是上传了歌曲的 demo 部分，到现在终于完成了作品的发表。那这首歌曲也写出了在过往的感情当中亲密浪漫的点点滴滴，而本周第36位也是一首新歌进榜，孙子涵这首《情史》也是 old school 的浪漫感觉。而本周第37位，阿兰这首《尘埃》。2021年第32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4位，我们就来听范晓萱创作并演唱的这首《活过》。 第33位呢？ 各自的梦，现实没有错，执着没有用，注定的火早在掌纹上勒索，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剥落，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揭露。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心痛，一瞬间跌落，忽然之间心痛，忽然之间懂了，忽然之间有的之间恨了，那忽然之间爱的，忽然之间变成。 层揭露，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心痛，一瞬间跌落，失去所有，失去所有，失去所有，失去所有，失去所有。 第三十二位。 他知道，他向往那些梦想，有天走出大梦想。 这首李健的《门》进榜十周，最好位次是冠军头衔，那也是他的最新专辑《无时无刻》当中占一首主打歌曲，本周来到第三十二位。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本周第三十三位是由韦礼安所带来的《忽然》，第三十四位是范晓萱所演唱的《活过》。2021年第三十二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三十一位。这样一首有着音乐散文气质的歌曲，来自于毛不易创作并演唱的《海上日记》，依然是不急不缓、娓娓道来的叙事演唱方式。 尽头。

新歌进榜本周第28位。而说到这样一首歌曲，也是来自于毛演七爸爸终于推出的《朝歌暮影 V Dynasty》下卷当中的一首歌曲，依然是标志性的自信的爸爸。听完这样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本周第29位，这也是一首新歌进榜，郭靖所带来的《那年的字里行间》。那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电视剧《上游》当中的插曲，唱出的是学生时期懵懂的青春的暗恋的感觉。而本周第30位则是拉拉徐佳莹的《最远的远方》，2021年第32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7位。这首歌曲进榜7周，最好位次是第9名，戴涵安妮所带来的《锦绣》。大地春常在， 湖光山色，波澜壮阔，绿水清波，祥云朵朵，桃红柳绿，彼岸花开，无限期待为你到来，锦绣大地春常在，万里江河入东海，冲破阴霾踏浪过海，千年岁月无尽感慨，锦绣大地春常在，万里江河入东海，时光千载只剩留 26位。 多想要陪着你到处去旅行，去感受平凡里厚重的生命，渺小如我也开始放下自己，虔诚地信仰到心这样放弃，很心疼你倔强的眼睛，有些泪需要休息，时光里燃烧的印记，多想要陪着你到处去旅行，找回一路上存在的意义，人生苦旅让灵魂休养生息，勇敢地找到自己。 愿你一始终看得清尘土里那真实的自己。 Number 第二十五位。 孙楠、周深这样一首《中国加油歌》进榜三周，最好为此是冠军头衔，本周来到第二十五位，这也是为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的中国奥运健儿加油的一首歌。而本周二十六位这样一首新歌进榜，由曹轩宾演唱的《亲爱的远行》，这首歌曲由王远行作词作曲，这首新歌也是电视剧《上游》当中的片尾曲，唱出了青春远行的那一份坚持和真挚。二十七位，戴涵安妮这样一首《锦绣大地春常在》，2021年第32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4位。这首《清空未来》进榜三周，由五月天的阿信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 如果你如果我如果可以躲开，会发现我们像贪玩的小孩，想为爱不再爱，就是没有明天的去爱。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能重来，会不会还一样像当初一个让我回的晴空有云未来。 发现我们像贪玩的小孩，让未来不再像是没有明天的挚爱。如果你如果我如果那重来，会不会还也像当初勇敢，让回的尽头有阴未来。 Number 第23位， 把孤独当作习惯，一日三餐粗茶淡饭，让生活终归平静简单。未说出口的喜欢，喝酒而不得的遗憾，无论怎样都是落单。终于决定不再自我为难，让时间释然。你和他的故事多圆满，也与我无关。我能忘掉你多好，哪怕是忘掉你的好，那件你施舍的外套没舍得丢掉。我多想给你拥抱，还是做不到。我能忘掉你多好，哪怕是忘掉你的好，那些你不在意的细节遗漏了也 第二十二位。 天南地北，太多挣扎路，可在狂风的浪蝶也孤独。天南地北，摩登的建筑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 最终去四海纵横。 李荣浩这首《纵横四海》进榜六周，本周来到第22位，最好位次是第6名。那这首浓浓的复古港乐的风味，也是李荣浩用这样一首歌曲向港片来致敬。那本周第23位，杨宗纬的《施舍》；第24位是阿信所演唱的《清空未来》。2021年第32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1位。这首歌曲来自于一支成团将近20年的乐队波兰童话，这首《超光速》。如果说可以超过光的速度，时间和空间就会有改变。如果可以回到从前，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听听这样一首歌曲，相信你会非常的感动。我们就来听波兰童话这首《超光速》。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2021年第32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您揭晓。到了这一时段，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 Top 20前20位歌曲的阵营当中。那本周第20位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11位，这是张艺兴所带来的《画卷》。此前在榜单上上榜的，像《爱莲说》还有《Producer》，也都是将中国的传统的元素结合到时下最流行的音乐曲风当中。那这首《画卷》依然如此，我们就来听这首张艺兴《画卷》。 上九天，徐秀君向阳阳大观，下江河又傲北，不知过了出来画卷。 19位。 曾经的夜晚总是让人想象，未来会像一艘船，人们乘着船飘飘荡荡。船一浪然后靠岸，才发现船上很多人，他们想要找到幸福。好安静的夜晚总是让人想象，未来会是一艘船，人们乘着船飘飘荡荡。船一浪然后靠岸，才发现船上很多人，他们想要找到幸福，他们想要去留恋。春夜时刻跑吧，最适合逃亡。 去吧，春天这个季节，去你想去的地方，去爱你想爱的人。多好的春暖花开，多好的艳阳高高照。我想春天这个季节最适合去逃亡。不对，是春天的夜色让人想去流浪。我相信所有的美好都会随之而来，我们一起去找寻它，然后迎接它，好吗？ 安静的夜晚总是让人想象，春夜时刻跑吧，逃吧。 第18位， 一起走过的伤悲，因为有你更珍贵。长路漫漫，一直走不颓废。倔强的身影，勇敢穿过南与北。漫长的风雨，依然傲气不撤退。如梦如烟，留恋人间，仿佛天与地在选择我和你，生死两望，相遇又别离，难道只能心痛默默告别你？我是真的甘心替代你，仿佛天你在选择我和你，生死两望，相遇又别离，难道只能心痛默默告别你？我是真的甘心替代你。 毛不易这首《甘心替代你》由刘卓辉作词，陈光荣作曲，进榜六周，最好为此是冠军头衔，本周来到第18位，这也是电影《中国医生》当中的插曲。而本周第19位则是一首进榜新歌，苏运莹创作并演唱的这样一首《夜色让人思考》。说到这样一首歌曲，是她出道5年来第3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而这张专辑用她的本名来命名，12首歌曲也构成了她自己想呈现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夜色让人思考》，代表的就是一种静谧的思考和想象。而第20位，张艺兴这首《画卷》，2021年第32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17位。这首新歌进榜上周停留在第22位，进榜第2周来到第7位，第17位上升了5个位次。我们先来听由栾杰作词，谭旋作曲，林志炫所演唱的这样一首《如许》。 如许，我愿肆意成全你手的下意。如许，我负时光推移你的记忆。青山竹林，几无攀云，只一方天地。一坛长饮，喧嚣风雨。如许，我携星云涟漪，听你道期许。如许，我同心思成名，你的坚定。年少桀骜的落笔，江湖未却真心情，岁月坦荡，虚无会历尽。 第十六位。 我的世界里，你从不缺席，一份爱没有因为没有所以，我真欢乐起，如今的你不畏将来，也不念过去，感激我 这首李宇春作词并演唱的《轻浮》进榜三周，上周停留在第四位，最好位次是亚军位置，本周来到第十五位。就像歌曲想表达的一样，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到处 都可以用心去感受得到。想想轻浮啊，也是在这样忙碌的岁月当中给自己心灵上的一种慰藉和一种放松。而本周第十六位则是刘德华作词并演唱的《奉陪到底》，也是他纪念个人出道40周年来创作的这样一首歌曲，也是对粉丝想说的一句话，那就是奉陪到底。本周第十七位林志炫这样一首《如许》，2021年第32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14位。那这首歌曲呢，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15位，小鬼王林凯 and NYK 共同带来这样一首《Super Villain》。 我远走，说对不起，我只喜欢摇身歌手，那我还做个超英雄。你是我全世界的阻碍，为了得到你不惜做一个反派。 Be Spider-Man 带你去兜风， Be Iron Man love you 3000 girl I find it so hard to be a heroBest to save you. I tried so hard to love you. All I wanted was that you'd be proud of me. Ah, but now you're breaking down my fantasies, yeah. When you're by my side, I feel invincible. But now you make me so afraid of you. You turn your back and I'm invisible. 你是我整个世界的阻碍。 13位。 仁慈它不会疏解，痛和幻灭，让你还指望重写爱与喜悦，幻想还能衔接，每个他还爱你细节如何坚决锻炼，什么他没爱你的资格，什么不愿意委屈配合，规则是你无权选择，什么你值得更好的，怎么他不为你编织的，奈何他倒也是智者，真的你值得更快乐。 值得更好的张杰这首歌，上周冠军位置进榜两周，本周来到第十三位。 第十二位。 好奇，所以我们才不放弃寻觅。时间相遇不一定是意外，存在命运安排。去爱，管它要否我迎来。 And no stopping us, we are the one, we are the one, we are the one。 在你静止中起舞，就这。 来自于熊猫糖的 The One， 上周新歌进榜第十六位，本周上升了四个位次，来到第十二位。2021年第32期周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一位。这首歌曲上周停留在第九名，进榜五周。这是来自于 FIR 飞儿乐团所演唱的《爱在蔓延时》，也是来自于他们最新专辑《钻石之星》当中的一首歌曲了。这首《爱在蔓延时》唱出了爱情的永恒，就如钻石之心那样永久不变，这首关于爱的永恒的歌曲。 爱潮汹涌侵蚀着我，淹没笑容让心事重重， 瞬间快转的时空，多少恋人擦身过，谁召唤着我深藏的秘密别说。 爱的面孔始终温柔，心中祈求有个人懂我， 轻轻牵起你的手，望着无垠的星空，那脆弱的伤早已经不痛，因为有你就足够。 我多愿意为你闭上双眼编织那个梦， 我多愿意为你化身为爱最美的疑惑， 对的人遇见就能懂， 不只是传说，一颗怦然心动， 一生的长地久，我多愿意为你不离不弃紧握着双手， 我多愿意为你甘愿平凡交换不寂寞。 有一天 我们终于拼凑幸福轮廓， 你是我的宇宙， 爱你愿无忧守候。爱的面孔 始终温柔，心中祈求有个人懂我， 轻轻牵起你的手，望着无垠的星空，那脆弱的伤早已经不痛，因为有你就足够。 我多愿意为你不离不弃紧握着双手， 我多愿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 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21年第32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到了这时段，我们先从第十位开始。那这首歌曲进榜2周，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3位，这是李荣浩和周杰伦共同合作的《默》。那因为周杰伦疫情原因，请辞了本届中国好声音导师的工作。不过呢，在新的一季第1期节目当中，他就和现任导师李荣浩共同隔空对唱了这首《默》。而说到这首歌曲的原唱，正是回归节目的那英。我们就来听这首由隐约作词、钱雷作曲、李荣浩、周杰伦合作的这首《默》。 我会爱判处众生孤寂，不还手，不放手，笔下画不完的圆，心间间命中解不开的结，生命 第9位。 是痛恨自己的深情，我所有的英雄气概都来自心中的软弱，我所有的外表自负都来自内心的自卑，假装无情，其实是痛恨自己的深情。我假装无情。 本周新歌进榜第9位，这是全新三人组阵容水木年华推出的第2首单曲《坦白树》。 第8位， 你走进我的视线，温暖的就像今天，多想留住时间，这一刻我才发现，那两个世界才走远，只剩下我怀念，谁又 曾渴望用灵魂交换，却只能搁浅遗忘之前，背起行囊往反方向流浪。我是多希望你身旁能有个最贴心的陪伴，可以代替我陪你一起飞翔。 这首金海心所演唱的《反方向流浪》上周踢馆歌成功进榜，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14位，本周上升6个位次来到第8名。 我是多希望你身旁能有个最贴心的陪伴，可以代替我陪你一起飞翔。就陪着我想，那窗外的雪就陪着我想。 2021年第32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7名。这首歌曲是一首新歌进榜，来自于即将成团20年的波兰童话乐队所带来这样一首 OK 出发。那接下来他们也会有一系列在音乐上的动作，除了作为精选集重发以往的旧作之外呢，也会有新的作品来出现。我们就来听这首 OK 出发。 我要出发， 这首《关》， 世间人，世间是残，应作如 这首关本周第六位。 时间人世间失踪，变作柔时光。 Number 第五位。 天空多辽阔，就有多少寄托；大地多坚实，就有多少承诺。用爱收获，平安说过，用心守护幸福的轮廓。 这首郑云龙所演唱的《守护》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七位，本周上升两个位次来到第五名。这也是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扫黑风暴》的片尾主题曲。 愿天空蔚蓝，不再污浊，与人心温暖，不再冷冷漠。愿并肩奔跑，不再失落，盼希望闪烁，不再沉默。天空多辽阔，就有多少寄托，大地多坚实，就有多少承诺。用爱生活，平安说过，用心守护幸福的轮廓。 愿天空蔚蓝，不再污浊，与人心温暖，不再冷漠。这首郑云龙所演唱的《守护》本周停留在第五位，第六名则是蒋凡所带来的《关》，第七位是新歌进榜《波兰童话》这首 OK 出发。2021年第32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四名。这首歌上周停留在第十位，这是由李霄云创作并演唱的《你呀我呀》，来自于他的全新专辑《浪漫病》当中。 三位。 有那一天，你会拽着我逃跑，你先长出了羽毛，成为我的困扰。别重归于好。 Number 第二位。 从前燕子去远路挑客吃饭，青龙衔去中年故人何时还，谁安然在窥探江湖多离散，尘埃落定一生也瘫痪。酒意沾地青山，听昼月相伴，芳草暗起云烟，世外闲悠然，谁恨地前尘散，轮回都看淡，沉浸旧梦千金也不换。人生寻寻遍几世悲欢，灯火阑珊处，惊鸿变自舞，无风起未来。 张靓颖这首《无望》本周新歌进榜第二位，这也是《魔道祖师》动画完结篇的主题曲，依然呈现出了张靓颖在演唱国风作品当中这样的一种婉转悠扬、娓娓道来的气质和魅力。而在靓颖的曲库当中，有着像《画心》《思美人》《木兰心》这样品质不俗、传唱甚广的中国风作品呢，期待这样一首《无风》接下来也可以继续抢眼的表现。而本周第三位则是薛之谦的这样一首苦情歌《变废为宝》，第四名是李霄云的《你呀我呀》。2021年第32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我们的冠军位置。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踢馆歌，成功的空降冠军。这是由张杰所带来的《仿佛昨天》。而说到这样一首歌曲，也是他的全新专辑《值得更好的》当中的第二波亮相主打单曲。在这里要恭喜张杰，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你好，我是耿化，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年少时轻狂又怎样，烦恼不易成长，现在怎么都忙不完，好想回家晚点玩，不简单，跌跌和撞撞，还好有你们一路作伴。相逢不恨晚，时间拆不散，我们趁着情意难。